赛，购票查询大麦网。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听你唱惊喜，做梦一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饺子上了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燕郊店、龙旗广场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来关注今年北京电影节期间参与展映的几部影片。影片《洗澡》拍摄于1999年，曾获得当年香港电影金像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作品以洗澡这种再寻常不过的清洁方式，在热气腾腾大澡堂中展现出充满喜怒哀乐的社会缩影。讲述单亲妈妈蒲公英在丈夫去世之后，一边拉扯孩子，一边苦心经营拉面馆故事的影片《蒲公英》，即将在今年北京电影节致敬大师单元展映。虽然看起来是个很艰辛的故事，影片却选择了以喜剧方式呈现。电影《泰坦尼克号》一直是很多人心中最佳的爱情片之一，其动人的故事、唯美的画面、震撼的配乐都令人称道。这部影片将于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以杜比世界 3D 格式在北京怀应影城和声汇店杜比影院放映。去年《爱乐之城》女主角艾玛斯通演了一部喜剧片《性别之战》，影片根据1973年女子网球选手比利简金与男子网坛名将波比里格斯跨性别网球大战的真实事件改编，是一部反映女性权利的影片。这部作品也将在今年的北京电影节期间参与展映。天气转暖，春日正好，除了看电影，不妨也去户外游玩一番。玉渊潭公园第30届樱花文化活动正在举办，将持续到下月1号。玉渊潭公园樱花种植培育已经有40多年历史，近些年公园在打造新品赏樱景区的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了早花品种的颜色与之相配套的景观元素、文化底蕴，持续打造了千米樱堤水岸樱花、山体樱花新景观，大面积更新自主培育花色艳丽的山樱，使樱花与地形地势、文化氛围水乳交融，形成了一个和谐的生态整体环境，让樱花园这一老景区展现了新面貌。邙山森林公园正在举办荷兰风车节，活动设有荷兰风车节、创意美食集市、儿童游乐嘉年华等板块，百米七彩风车长廊、游伞艺术区、大佛祈福广场等多个区域供游客赏景游玩。2018北京国际鲜花港郁金香文化节正在北京国际鲜花港举办。本届郁金香文化节室外展根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理念开展设计，整个园区以欧洲北海地区为起点，途经地中海地区、红海地区、东南亚地区，最后在东亚地区收尾，五大展示区域让游人大饱眼福。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下班时的天气预报为晴间多云，偏南风2-3级，气温17到13度。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时间依然停留在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四点有戏周末版。大家好，我是赵亮。 您好，我是张帆。周末的时间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是要去看一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口碑和票房都非常好的电影、就是头号玩家。 头号玩家这个很多的评论都说了，真的没想到哈，回过头来看也真的只有这一位老顽童啊，斯皮尔伯格先生啊，能够将这个叫做宅男暗爽文拍成这么一部全球大家共同欢迎喜欢的这么一部电影啊。 是，不管是游戏迷也好，还是刚才赵亮说的这个宅男啊，这个范围更大，都对这部电影呢是充满了热情。那么也有人说，你看这个当今潮流啊，或者说电影潮流，这么多的年轻导演，其实啊，要说到头还是这个72岁快72岁的斯皮尔伯格斯导啊，在这个方面他追的比别人都紧得多呀。 这么说啊，就是我们看当年看斯皮尔伯格电影的我们已经长大了，只有斯皮尔伯格先生 还没长大， 还没长大啊，还是永远的那个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的小男孩啊。其实斯导的这个电影作品呢，大概分那么几个方向哈。上周的时候，这个适逢我们台庆当天啊，台庆祭这个开启日的那一天， 对， 跟大家分享了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奇幻片啊。今天我们仍然是回顾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作品，但是今天我们将分享的是呢战争片啊。他有几部名作呀，这个可以说是奠定了斯皮尔伯格导演在好莱坞大导演地位的这些电影，实际上更多的呢好像还是这个战争电影啊。这个类型的电影也确实是叫做全球关注啊。对于尤其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场的这种反应，对于人性的歌颂，对于反战这个题材的这样的描写，这是为斯皮尔伯格导演奠定了他的历史地位。 对啊，有人可能会拿别的导演的作品或者别的一些就是所谓的经典的战争影片来做比较。其实在去年就有一部这样的例子可举，我们看到诺兰导演用这个敦刻尔克他的视角，他的艺术特点来反映一个大的战争场景。然而在这之前，我们也知道在某一个时期，战争影片在整个电影史上有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出现，这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的《拯救大兵》。 这个《拯救大兵瑞恩》呢，其实当年这个电影上映之后，我是没有第一时间看到哈。那时候想看这电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这学业也比较忙啊。只不过是听到这个大家说，你知道吗？最近有一大片啊，《拯救大兵瑞恩》，然后马上大家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啊？这么多人去拯救一个大兵啊，过程中还死了好几个，是吧？到底值不值得呢？我当时其实也有这样的疑问，直到我可以说是好几年之后，终于是在 DVD 上看到这部电影之后，我其实发现，其实他整个电影也就是在讲这样一个故事， 在探讨这样， 对，就在探讨这样的问题啊。所以说他的这个大众的对他的喜爱，影史上这样的一个属性吧，那么其实不能够掩盖他对于深刻问题的这样一个探讨，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一个电影的片段，这个呀，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段落，也是当中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人物啊。有人可能不记得了，其实《拯救大兵瑞恩》当中有很多当时来讲非常年轻的演员，日后都是能够独自担当主角的大腕啊。 有你喜欢的范迪塞尔。 我们接下来听的就是范迪塞尔这一段啊。他在这个当中演一个可以说是热血士兵，就是在他们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偶遇了一个平民家庭啊。他看到这个平民家庭呢，是想把自己的那个稍大一点的女儿要给这对士兵，让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去。于是范迪塞尔就动心了，就是我想起我的侄女来了，我得把这小姑娘带走。但是呢，他的队长汤姆汉斯跟他说，你得听命令，咱们是有任务在身的。就在这个时候遭遇了一个敌方这个狙击手的伏击啊。范迪塞尔演这个人啊，性命就在当场就失去了。所以这一段真的是特别的让人印象深刻，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片段。 阿波，阿波，让他们出来。 往前走，往前走， 问他德国人在哪儿？ 你说雷萨姆， 萨巴巴，你说巴鲁，你在巴西巴巴了？ 他说什么？ 你说不 他说孩子什么的？ 孩子？ 那他们要我们带着孩子？ 不行，不能带孩子。 我都把你带了。 我们不能带孩子，不能。 哎，他们说孩子真对我们安全， 在哪儿也不安全，不能带孩子。这样不安全， 孩子 把孩子放回去。 我们说 出来。你疯了吧？老夫去上位的。 他们觉得跟着我们安全。 怎么搞的？ 别怕， 卡巴路， 卡巴路， 卡巴路。 他们说带着孩子， 把孩子送回去。 我们走，别害怕，我的小天使， 把小姑娘送回去。 我怎么跟他解释？说这很安全，他让我想起了我的侄女。 卡帕总，马上把孩子送回去。 我们最起码也应该把他带到一个没有枪林弹雨的镇子上去。 我们是来执行任务的，不是来做好事的。同志，接着这个倒霉的孩子。一地，一地。 子弹从哪射出来的？ 还没听到枪响，他就倒了。 那应该是我待的地方。 我看不见，450码左右也取不到。 不要冒险出去，弟兄们，这家伙很内行。 别哭了，孩子，我们会把你交给你爸爸、你妈妈。别哭了。 卡帕子， 上尉， 坚持住，卡帕子。 拉我一把，我还能走。 他妈的，别动！ 两个刻度，不行偏左。 没你事。 Il faut surtout pas bouger。 这是发生的哪里事？ 怎么能让别人相信？ 上尉，看得见他吗？他怎么样？ 你别动威德， 他伤在哪儿了？看得见他吗？ 叫你别动！ 我不用。 你疯了？你出了事，谁能救你啊？ 威德，过来！ 别动，卡巴总，躺在那儿别动。 耶和华呀，我永远依靠你，求你叫我不要羞愧，求你救我脱离仇敌之手。 抄一遍，帮我抄一遍，记出去。 你自己能记，卡巴佐， 心上有一 兄弟，别动。 这是写给我老爹的，上面不能有血。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一段，这是拯救瑞恩大兵其中的一段啊。我觉得唯一一点遗憾的就是范迪塞尔这个人物到这儿，他因为他死了嘛，后边没有戏份了啊。那么接下来呢，再给大家要听上一段，这一段就是主角了。我其实现在啊，我如果不回看，我都没有特别充分的印象，说这瑞恩是谁演的，是吧？ 你刚才说到主角的时候，其实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啊，因为肯定我们说第一人称这个视角的这个人就是汤姆汉 克 斯， 对、 啊。 但是拯救的那个主角， 被、 啊、 动的这个人， 对， 这个人在后半段里面其实他是也是一个主。 对啊，当然其实他本身这个人物身上的光辉可以说是尽显，对吧、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觉得救他就是值得的啊，这场行动就是你救这样一个人他就是很值得的、为什么？这个人他可以用，虽然他的这个级别很低，但可以用伟大来形容啊、这瑞恩是谁演的呢？就是后来去到火星，是吧？ 啊，对，也几次被拯救的， 哎，然后这个又参与了一些特工事件的啊， 马特达蒙。 然后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啊，马特达蒙在他的战友当中还有一位是后来的蝙蝠侠哈。本阿弗莱克 对， 也在当中，虽然戏份不太多、这故事进行到这儿很有意思，大家千辛万苦啊，好家伙，跟那个西天取经一样哈、过程当中还丧失了两名这个战友，找到这位瑞恩之后，瑞恩说什么不走，可以想见，如果我是 如果我是去救他那个人，我当时我都气坏了，是吧？那么在遇到瑞恩之后，其实两拨人呢又发生了一些观念上的冲突啊。我们来听听这个片段。 如果你是来换房的，我可要抱怨了。 我能理解你，指挥官是谁？ 原来是詹宁斯上尉，现在最大的官是下士。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是为他来的。 对， 叫我们长官。 你是罗瓦来的詹姆斯·方西斯·瑞恩。 是长官，罗瓦·佩芬顿。有事吗？ 你的哥哥牺牲了。 那个 三个 没有，弄错吗？没有， 没错啊。你想自己待一会儿吗？如果你想找个地方。 出什么事了？ 专案的哥哥牺牲了。 哪个？ 所有的。 你们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个吗？ 你回家吧，我们奉命带你回去。 带我回去。 亨德尔森下士，我感到很抱歉，真不该削弱你们的兵力。不过关于换房的事情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我们对南面发生的事一无所知。长官给我的命令并不包括放弃职守。 我知道，但是事情有了变化。 我不认为有变化。 美国军队总参谋长说有，不是我说的。 长官，我们要不惜一切守住这座桥。我们的飞机已经炸毁了梅迪莱特河上的所有桥梁，只剩下两座，一座在亚洛格尼斯，一座在这儿。如果德军占了，我们就会失去落脚点。 如果你的人想留下，那是你们的事情。但是你已经完成任务了。 长官，我想我还不能离开。目前的情况， 听我的命令，给你三分钟准备。 可是长官，他们怎么办？他们这些人也都是…… 可夫，为了找你，我们已经死了两个人了，知道吗？ 真的吗？ 没错。 他们叫什么？ 艾文·菲德和安迪·卡巴索。 威德和卡巴索。什么作品道理？这毫无道理，长官。为什么我就可以离开？为什么不是他们？他们做着和我一样艰苦。 如果他们再给你的妈妈送去一面美国国旗，该怎么解释？ 就说你们找到我时，我正在和这么多兄弟生死与共，我无论如何不能丢下他们。我想妈妈会理解的。我绝不离开这座桥。 好，当中我们又听了这个片段，来自拯救大兵瑞恩，这是偏后边的这一个段落了哈。遇到瑞恩之后呢，瑞恩不走，那不走怎么办啊？其实影片的高潮就是只好汤姆汉斯这个他这上尉的队伍就留下来呗，对吧？就跟着瑞恩所在的部队一起守一座就是作为最后退路的这个桥。 对 啊，但是他们都知道前面的这个部队人数，这敌军的部队会比他们多很多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在大战之前就响起了一首歌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是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Des yeux qui font baisser les miens, un rire qui se perd sur sa bouche, voilà le portrait sans retouche de l'homme auquel j'appartiens. Quand il me prend dans ses bras, qu'il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哎，这首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呢，应该就是电影当中为我们出现的这个原版的这个歌声， 这是法国有相送歌后之称的啊，伊迪斯皮亚夫，哎，他的这一段非常非常幽怨的歌声啊。 这个电影里展现的时候是应该是留声机出来那个， 对对，这首歌就是在40年代创作的哈。这个歌呢，其实在电影当中它的出现，它是我觉得它是有这个象征意义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战时期有很多个就是关于甚至是敌我双方这个部队共同为同一首歌来迷恋是吧？其实甭管你是德国的部队，是这个英国的部队，还是美国的部队，还是中国的部队，大家都是渴望和平的。 而且流行文化， 对对对， 其实没有国界，在很多地方它是大家共同的追求。 对，尤其是普通一名士兵，他们对于战争的思考，他们处在战争当中所经历的那种创伤啊，所以这首歌一出来，实际上就是导演在为我们写诗了啊。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歌的一个版本呢，还是爵士歌王啊，路易斯·阿姆斯特朗，他演唱这个版本啊。那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由路易斯·阿姆斯特朗所带来的《玫瑰人生》。 Magic spell you kiss, this is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sighs, and though I close my eyes, I see love the iron rose. When you press me to your heart, and in a world apart.A world where roses bloom. And when you speak, angels sing from above. Everyday words seems to turn into love song. Give your heart and soul to me, and life will always bleed. Love you. 好，张张，我们听了这首《玫瑰人生》，这是路易斯·阿姆斯特朗的版本啊。我们知道还有很多非常经典的版本，今天就不听了啊。那么在电影当中原版的

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难。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放心，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堂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东二环小街桥到朝阳门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二环朝阳门桥到东四十条的由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道路行车安全。下面是生活气象预报。今天阳光明媚，能见度好，登山气象指数11，非常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高空西北气流影响，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18到5度之间，白天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1，感觉舒适，夜间的舒适度气象指数12，感觉偏凉。今天白天光照条件好，紫外线气象指数4，紫外线照射强度强。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声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各位在短暂的休息过后继续回到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继续来聊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这个类型的影片。刚才我们提到战争题材或者是反映这个反战这方面的一些作品，那拯救大兵瑞恩呢，我刚才说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了，好像还曾经入选了美国所谓的叫国宝影片的行列。那么接下来呢，咱们还是继续来看看在斯导这么多年的这个光影岁月当中还有哪些作品在这个类型里面是出类拔萃的。 哎，我说说我最喜欢的一部电影吧。刚才我说了哈，这个在战场上听到一段音乐啊，那么可能会造成说敌我双方的这种仇恨消减啊，大家共同对战争有了一种反思。这个更像是导演在写诗啊。那么如果说这个音乐就是导演在写诗的话，那么我觉得接下来这部电影整个就是一首美丽的诗啊。战争是残酷的，但是这首诗真的特别的美。这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根据同名小说改编执导的这一部《战马》 啊，《战马》。 战马在斯导的这个作品列表当中啊，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把它放在第一名啊。当然，我也没把它放在第一名啊。第一名是什么？我暂时还没想好。但是呢，《战马》绝对是我觉得啊，是被很多人低估的一部电影啊。为什么？可能跟我与这个就是。战马就是这种类型的马，我觉得是有一种，它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意义啊，可能与我这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有关。你比如说咱们特别熟悉的三国的故事，三国的故事当中， 赤兔马， 嗯， 其实它就是有象征意义的。 嗯， 我曾经有一位朋友，我们俩研究啊，就是编了一首歌啊， 嗯， 现代的带 rap 的啊，就唱这个 赤兔的， 唱赤兔马的歌 啊。因为当时现在记不清了，当时查了一些材料哈，这赤兔马在《三国演义》小说当中呢，实际上它有三位主人啊， 嗯， 最早是吕布。啊，后来到了曹操这儿， 嗯， 最后是到关羽这儿， 嗯， 关羽死了之后呢，就落到孙权的手里了， 嗯， 但是在孙权那儿呢，他就是不吃不喝就死了， 嗯 啊，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情节呢，就这么着就过去了啊， 嗯， 但是当时我就有了一种思考，这就延伸到就是，就是古代人对于马的这种感情， 嗯，嗯， 首先说这马，一匹马几乎不可能活这么长时间， 嗯。 咱们说这个时间跨度50多年，这得什么马呀，这成独角兽了，飞 仙了 啊，成仙了啊。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作者是有一种比喻意义在里面的。而且你想这战马他为什么换了两次主人，到关羽去世了之后他不吃不喝竭力而死呢？那就证明他并没有把吕布和曹操当做他真正的主人。哎，那么也就是说他非常认可关羽的品格吧，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把战马作为主人的一种精神的一种延续， 对 对， 一种象征 是 啊，所以我觉得呢，到了这个西方的这个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它仍然是有这样的一种笔法啊，我对它是非常有感情的啊，还要提出一点，很多人那个不知道，就是那舞台剧战马，这个电影战马是什么关系 啊？ 我一开始也是糊涂的，因为是战马电影先来的， 对， 后来 对中国观众来讲。 对， 后来才看到舞台 电影在线，其实要说先后关系特别简单，因为斯皮尔伯格导演是看了那个舞台剧战马之后， 在他们那边是先有的舞台剧， 对对对对对啊。好，那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个片段啊，不想听后边那些特别宏大的片段，就想听听这匹马啊第一次出场的这个片段，这主角的小男孩他父亲啊花了特别多的钱买了一匹不能干活的马啊，我们来听一听。 瞧那匹可真帅，算了吧太太，一看就娇气，下地干活肯定不行，看那匹那才是你需要的。 你看那伊斯顿，你看这小家伙， 别傻了，耕地要选强壮结实的。 是啊，可他真让我动心。 好了，先生们，安静安静安静，马在我的右边，有钱的大佬在我的左边，这是完美的组合。Prince Gnade在吗？ 在，我在这儿呢。 很好，这小子最有钱了。艾弗希尔 在这儿呢。 走吧，你最抠门了，你来这儿有20年了，可你连块肉皮都没买过。喂，来吧。好了，言归正传，先拍一匹漂亮的小骏马，漂亮的可以和我当年婚礼上的老婆比美了。让我们开始吧，谁想要这匹英俊的小伙子啊？一个金币，有出更高价的吗？ 两个金币，三个。我说太太，你真的选错了吗？ 我才不会让那个混蛋占上风。伊斯顿，五个金币，六个， 我的天， 六个金币，七个。 蠢货，你有钱就了不起吗？ 8个， 猪八 个金币 是他的店铺，你斗不过他了。 十个金币， 不够， 还有 回家吧，我不会。 11个金币，先生，喊价的可是镇上最实在的人了。有人出12个金币吗？十二个， 这已经是天价了，太太，你为钱买可以能干活的。 男人总要做点冒险的事儿，你说对不对？有人出更高的价吗？ 让他买去吧，爸爸，别理他，让他自作自受。 11个金币， 我出25个金币， 25个金币。 我说他又出高价，你认了？你很了不起，你给了他展示实力的机会。 三十个金币。30个金币，你说。 什么用。我希望你还能付得起租子，到时候我会去你家收租的。 你没救了，你老婆绝不会轻饶你的。 好，刚刚我们听了一段啊，这一家怎么把这匹马给买到自己的家中啊。这个 Joy 啊，它是一匹战马呀，你让它耕田呀，是吧，那就废了， 浪费了、哎、浪费。 反正你从这个角度说吧，物尽其用啊，它耕田的还比不上那些笨马，对吧，它必须得到战场上， 就是你该是什么、 哎、 你就得是什么， 对、 啊、 所以说呢，这也是在这个田间呢不能够掩盖它的这种战马的这种属性。 所以这一段啊，就是影片一开始的这么大一段，特别像一个预言。 嗯 啊，在最后呢，这个战马必须得走向他那个使命。 嗯， 其实刚才你说到这个战马的使命到底是什么，从我们知道一战之后，或者说再说长一点，到了二十世纪的后半叶之后，基本上战马的历史就逐渐的走向消亡了。 嗯， 因为骑兵这个历史时间是非常长的，从你一开始说到东方也好还是西方也好，这个骑兵在整个人类的战争史上起到的作用，它能够提高的效率，就是没有哪一个工具可以来比的。 对， 但是逐渐走向消亡之后，我们也知道很多动人的故事都从这个当中产生。其实中国也有类似的故事、 嗯、 我们知道骑兵的故事，包括在俄罗斯、 嗯、 这个骑兵连最后走向这个舞台的这个终点， 嗯， 走向消亡，后来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骑兵战士跟战马之间，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缉毒小说当中说， 嗯， 缉毒犬 嗯 和缉毒警之间， 嗯， 这种关系是人和动物在这个人类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建立起来的一种可能人和人都不能够比拟的关系。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段，这就是展现感情的时候了啊。这就是呢，当这匹马啊被这个主角的父亲啊不得已啊卖掉了啊，那么加入到这个战马的行列当中啊。这个小男孩呢，嗯，这时候已经长大了哈。这个阿尔伯特，特别特别的难以割舍啊。嗯，求他爸爸说：“我这钱我慢慢还你，能不能把这马留下啊、 嗯？” 但是呢，来这个征马的这个军官呢，哎，对，还得提一句，这个军官啊，他也非常爱马。 嗯、 他谁演的呢？我当时看我也没在意啊，后来我回头看才发现，这是汤姆·希德勒斯顿演的，抖森演的、 哦 啊哎、我说当时看着怎么那么亲切啊？他说了啊，我保证如果有机会的话，我把这匹马给你送回来 啊， 我把它作为我自己的这个坐骑啊。也看得出来他也是非常爱马的、 嗯、 啊。来，我们再来听听这一段养马者与马的别离。 跟你说实话，他是这最棒的马了，跑起了强壮起来，八面威风， 浑身块骨骼好，腿好牙好，简直没得挑。长官，你想要卖多少钱？你这匹强壮体面八面威风的马， 40金币。 我顶多给你20金币。 20少了点，少呗，25我就卖。 谁知道他跑起来怎么样？ 健步如飞，你肯定吃惊。这可是整个德文郡最好的马，也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好的马了。 谢谢。 林曼，这是我的马，是我训练的。艾伯特，你不能带走他，长官。 恐怕已经晚了，小伙子。我付了30金币。 求你，我还给你钱，我会把钱还给你的。我去赚钱，我赚钱还你。他只听我的话，在战场上表现肯定不好，有点声音他就害怕。 很抱歉， 如果让他去打仗，那我也去。 你叫什么名字，小伙子？ 艾伯特长官。 多大了？ 19岁，长官。 没说谎。 没有，长官。其实我真的有19岁，还比一般人更高一些，更壮一些，而且我什么都不怕。 我并不怀疑你的能力，艾伯特。但法律对参军年龄有严格的规定。我看你父亲已经尽了该尽的义务。30个金币，说实话我心里也清楚，买不了像交易这么好的马，但我只有这些钱了。你能把它租给我吗？ 让他当我的坐骑。我保证我会像你一样细心照顾他，我也会尊重他，像你一样去关心他、爱护他。将来有机会，我一定亲自把他还给你。 好的， 我们说再见吧。 行了， 干什么？他是匹马，不是宠物小狗，该上路了。走。 好啊，听了两段战马的啊这个片段，不能够偏心了，再听听张帆同志最喜欢的这个片段吧啊。 哦， 这个在节目当中其实也跟大家无数次的说过哈，可以说在影史上都不能够忽略的一部佳作《辛德勒名单》啊。 《辛德勒名单》这个出现的年份也是比较特殊一些，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老说的1994年，但是它上映的时间呢是在1993年年底，94年是电影大年嘛，说了无数的电影名字，其中包括咱们的《霸王别姬》哈。 啊，对。 那这个时期的作品呢，都有一个特点，反映宏大的主题。反映这个人类历史当中的某一些曲折的故事，它非常的有力量。那辛德勒名单呢，应该说是在整个二战题材当中，没有哪一部作品能有它这么细腻、这么的深邃的把挽救这件事情表现得这么到位的。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听一下它的精彩片段啊，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多次分享过，今天我们就再好好的听一遍， 就是告别的那个片段， 告别的那个片段。 我们写了一封信，想把一切都解释清楚，万一你被捕也许有用。每个工人都签了名，希伯来文出自犹太法典，意思是救了一条生命就等于救了整个世界。我本来可以救出更多的，本来可以救出更多的。我知道要是我可以救出更多的。奥斯卡，这里有1100个人因为你而活了下来，你看看，要是我再多赚点钱，我挥霍了那么多钱，你都想不到。要是我能，你做的是让生命得以传承，我做的不够，你做的够多的。这辆车哥他应该会买的，我为什么要留下他？可以换10个人，多救10个人。这个领针2个人，这是黄金的，多救2个，他应该会给我2个人，至少一个，他应该会给我1个的。多救1个人，1个人纳斯特，用这个，我本来可以再救一个，可我没有。 好了，各位，刚才我们又听了听《辛德勒名单》这个电影的片段啊。那么今天四点有戏的时间到了，不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了。其实呢，我们说斯皮尔伯格导演还有很多呀，这个战争题材的佳作，包括我们都非常熟知的那两部美剧哈，也是讲这个，还有这个《太平洋战场》嘛，这都是在战争题材斯导为我们贡献的佳作。但其实我们还有一种这个难以割舍的情节，那就是斯皮尔伯格导演永远是个孩子，对吧？那么下一周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啊，斯皮尔伯格导演的电影作品。 也希望大家也跟我们一样啊，都有一颗这个好奇的心。就像观众当中的孩童一样，我们共同来和大家了解更多的斯皮尔伯格导演的作品。 好，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咱们周一见。